萧相国世家第23。萧相国何者？沛丰人也。以文无害为沛主立院。高祖为布衣时，何硕使立事护高祖。高祖为亭长，常左右之。高祖以立摇咸阳，立皆送奉前三，何独以五。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，常辨之。何乃己泗水族史事第一。秦御史欲入言征何，何故请得无行。及高祖起为沛公，何常为成都事。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征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。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为汉王，以何为丞相。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。汉王所以据之天下恶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据得秦图书也。何进言韩信，汉王以信为大将军，与在淮阴侯侍中。汉王引兵东定三秦，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田府预告，十几军食。汉二年，汉王与诸侯基础，何守关中，侍太子至溧阳，为法令约束，立宗庙社稷，公事献议，折奏上，可许以从事。即不及奏上，则以便宜施行。上来以闻，关中事稷户口转曹己军，汉王朔失军遁去，何尝兴关中族，则补缺。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。汉三年，汉王与项羽相聚荆索之间。上朔使使劳苦丞相，报声谓丞相曰：“王曝衣露盖，朔使使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。为君计，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，悉益君所，上必益信君。”于是何从其计，汉王大悦。汉五年，既杀项羽，定天下。论功行封，群臣争功，遂于功不绝。高祖以萧何功最盛，封为赞侯，所食亦多。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不战故反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高帝曰：“诸君知烈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知烈狗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高帝曰：“夫烈，追杀兽兔者狗也，而发宗指示兽畜者人也。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，攻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宗指示攻人也。且诸君独以身随我，多者两三人。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，攻不可忘也。”群臣皆莫敢言。列侯必以受封，即奏位次，皆曰：“平阳侯曹参身披七十疮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上以挠功臣，多封萧何，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，然心欲何第一。”关内侯恶君进曰：“群臣亦皆悟，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， 夫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常失君王众，逃身遁者硕矣。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非上所诏令诏，而数万众会上之伐决者硕矣。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均无见粮，萧何转曹关中，几粮不乏。陛下虽朔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白鼠，何缺于汉？汉得之，不必待以全，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？萧何第一，曹参次之。高祖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令萧何第一，赐带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。上曰：“吾闻进贤受上赏，萧何功虽高，得恶君乃一名。”于是因恶君故所食关内侯邑，封为安平侯。是日，西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，皆有十邑，乃一封何二千户。以弟常遥咸阳时，何送我独营奉钱二也。汉十一年，陈豨反，高祖自将至邯郸，魏霸淮阴侯谋反关中，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，与在淮阴市中。上以闻淮阴侯诛，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，一封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尉。诸君皆贺少平独调。少平者，故秦东陵侯，秦破为布衣，贫种瓜于长安城东，瓜美，故世俗谓之东陵瓜。从少平以为名也。少平谓相国曰：“祸自此始矣。上曝露于外而君守于中，非披史实之事而议君封至位者，以今者淮阴侯心反于中，疑君心矣。夫至位为君，非以宠君也。愿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君，则上心悦。”相国从其计，高帝乃大喜。汉十二年秋，情不反，上自将击之，朔使使问相国何为，相国谓上在君，乃抚寻勉励百姓，悉以所有佐君，如陈豨时。客有说相国曰：“君灭族不久矣，夫君未为相国，功第一，可复加哉？然君出入关中，得百姓心，十余年矣，皆复君，常复孜孜得民和。上所谓朔问君者，为君轻动关中。今君胡不多买田地，见世代以自污，上心乃安。”于是相国从其计，上乃大悦。上罢不君归，民道遮行上书，言相国见强买民田宅数千万。上至相国业，上笑曰：“夫相国乃利民，民所上书皆已与相国，曰君自谢民。”相国因为民请曰：“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愿令民得入田，吾收稿为禽兽食。”上大怒曰：“相国多受古人财物，乃未请无怨。”乃下相国廷尉，谢系之。数日，王魏魏氏前问曰：“ 相国何大罪，陛下系之报也。上曰：吾闻李斯向秦皇帝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与，今相国多受古数金而为民请无怨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王卫卫曰：夫执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，陛下奈何乃宜相国受古人前乎？且陛下据处数岁，臣昔情不反，陛下自降而往，当世时相国守关中，尧卒则关以西，非陛下有也。相国不以此时为例，今乃立古人之今乎？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，李斯之分过有何足法哉？陛下何以宰相之前也？高帝不义。是日使使持节射出相国，相国年老，素恭谨，入图显谢。高帝曰：相国休矣，相国为民请愿，吾不许，我不过为桀纣主，而相国为贤相，吾故系相国，欲令百姓闻吾过也。何素不与曹参相能，即合并孝惠自临氏相国病，因问曰：君及百岁后，谁可代君者？对曰：知臣莫如主。孝惠曰：曹参何如？何顿首曰：帝得之矣，臣死不恨矣。何至田宅，必穷居处，为家不至还屋，曰：后世贤，师无俭，不贤，无为世家所夺。孝惠二年，相国何卒，是为文中侯。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，绝天子辄复求和后，封序赞侯，功臣莫得比焉。太史公曰：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，碌碌未有其节，及汉兴，依日月之末光，和谨守管乐，因民之及秦法，顺流与之更始，怀因秦部等皆已诛灭，而何之勋滥焉，未冠群臣，生以后世，与鸿妖散宜生等争烈矣。